已经向管理层提交谈判的计划书，建议讨论工会应受性和审视新合约带来的影响等的项目。当时管理层表示需要时间研究，但是今日透过内联网的影片正式宣布取消年终谈判，认为年终谈判和签订协议已经不合时宜。窒碍公司决策和发展，工会表示希望公司重返谈判桌，不要单方面取消年终谈判。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下周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内陆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一二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94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1,12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0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3蚊跌3蚊，美团312蚊升4蚊，建设银行6.1升1.3，中国平安91.7升8毫，小米集团26.05先跌5.5毫，阿里巴巴269.6升6毫，工商银行4.87升2毫，盈富基金27.08升1.4，汇丰控股42蚊冇升跌。阿里健康22.5升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364，瑞士法郎8.547，澳元5.724，加元5.965，新西兰元5.45，欧元9.246。每百日元对港元7.4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2。日经平均指数报26,644点，升107点。港金现价报16,72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94美元，卖出1,8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住松屋村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大嘅交通咧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清丽苑。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有意外，龙尾去到呈祥道近清丽苑。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咧，而家介乎松屋村至到风力楼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咁至於較早前咧，喺丁九橋去屯門方向，雖然橋面嘅意外已經清咗長一段時間，咁但係一帶嘅交通仍然都係繁忙。而家龍尾就近青衣西北交匯處，而長青隧道去屯門方向嘅間歇性封閉措施就已經取消。喺荃灣路有緊急道路維修工程，而家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荃灣工業中心嘅慢線係封閉，一帶擠塞車龍排到近大涌道迴旋處。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丽景。

嚟到星期五嘅苏动音乐啦， 有波盛有严琼啊，一阵间仲有金曲待我噃。 冇错，大家有冇听嗰个 promo 咧？非常之有趣嘅 promo 啊！ 有咁得咁有呢、這个就好难讲，有咁金得咁金嘅。 咦，对你嚟讲系一个金口令啊，竟然系系咯。 呢个对于我嚟讲有啲难度啊！ 因为嚟紧几个星期我哋大乐霸咧都会围绕住十大中文金曲嘅历史啊，一啲奖项去问嘅。 系啊，其实无论主题系乜嘢啦，我今个星期都系必胜噶啦。因为上个星期明明打和咧，我都会俾人糟质咧，即系此仇不报咧，我真系原谅唔到我自己嘅。 简单一句啫，大家觉得好唔好睇一段片？好睇咪得咯。 我觉得你化妆嗰条好睇啲， 我化你， 我技术好啲啊，因为真系。 我昨晚再开翻嗰条片嚟睇。再俾公司嘅同事睇，我又再笑到飙眼水。 多谢大家中意啦，所以我哋咧一间咧六点钟啊都有呢个金曲大乐霸环节，咁七点咧就等我哋睇惩罚啦。 冇错，咁啊嗱，今日想讲嘅一样嘢系其实都唔系净系最近呢一个月噶啦，过去呢半年甚至更多咧，喺我身边实在有太多朋友嘅计划打乱咗啊。 好多，今年即系全球人民共同 suffer 紧一件事嚟噶。 系啦，好多啦。咁我接触得最多，除咗系如果工作上面就系我哋一啲，我哋譬如十大中文金曲要变特别节目啊，你见好多嘅 concert 要变线上呢啲，大家都见到之外，另外一种就系、是、今年其实我身边好多朋友会系结婚嘅。 哦，哇！今年结婚都真系好。好好戥佢哋觉得辛苦噶， 不断变紧啦，因为有一个朋友嚟紧，今个礼拜日就系观礼噶啦。 系 咁，之前都话观礼人数50个，啱啱呢个星期就缩短到20个啦。咁所以喺我哋朋友嘅 WhatsApp group 里边，你就见到佢不断讲紧，我而家谂紧点样安排，又唔想大家 miss 咗呢一个重要嘅日子。 系 咁，佢同屋企人啊，同另一半商量完之后，都系决定照搞嘅。 嗯， 咁就好多呢一啲嘢啦，有啲就改期改咗好多次啦。 系 有一个最劲嘅系咩咧？就 是 本身结婚，跟住结唔成婚，散咗，然后喺翻埋一齐，跟住因为疫症嘅关系，嗰、那个酒席能够延期一年，所以咧如常下年系可以照结翻婚。最黐线系我身边听过最劲嘅例子系咁 啊！叫佢打碎嚟有谁冠名啦？ 好劲啊！呢、這个 呢、這个真系好劲，即系因为结婚前分手。 系， 因为疫症结唔成啦，之后即系唔系嘅，系真系纯粹系结婚前分手， 系两个人之间去睇一段婚姻嘅问题而决定唔结婚。咁本身今年年尾就摆酒，咁因为结唔成婚 ，suppose 就咩啦？ 系就分手啦， 就分手啦。咁但系 分翻下之后系分埋一齐， 喺翻埋一齐，咁喺翻埋一齐之后，咁都要褪迟啦啲嘢。咁但系又因为咁啱疫症嘅环境之下，咁同酒店啊各样嘢酒席嗰啲商量到可以延到期，咁所以就应该如果我都希望啦，唔好再有任何意外嘅话，可以顺利结到婚嘅咁。 哦，喂，咁真系希望佢哋唔好再有啲咩变动啦。 希望啦， 系啊，希望你系啊可以参加呢场婚礼啦，都万种期待。咁系唔好咁夸张系啦。 有一啲就系上年年尾结，跟住褪到今年，跟住就再由年中褪到年尾，年尾再褪到下年年中，不断咁样褪。 好多改变。 系啊， 其实嗰个婚即系婚礼上呢啲咧，我身边有对朋友啦，系即系吉日咁样，因为其实今年系好年嚟噶。 系啊，所以先多啊。 即系都唔知今年好喺边啦，即系所以话你睇迷信嘅嘢系嘛？我传说当中话今年系好年啦，咁然之后长辈就好注重，因为长辈系即系嗰啲礼数好周到嘅。 嗯。 咁然之后咧，系本来系哇，即系总之搞到要好富贵啊，搞到好隆重啊咁样啦。 我想讲啲好唔老礼嘅风光大。 大婚咁但係呢因为搞搞下真係搞搞下之后呢连个长辈都话唔使啦即係你哋两个随意得啦。 其实新人系最想听到呢啲嘅， 所以佢系好开心个，即系我识女仔啦，女仔好开心啊，太好啦！佢话我可能疫症底下结婚新人当中唯一一个咁开心咧，唔使，因为本来佢个斟茶 list 有成百几二百组人啊， 哇， 系 成个大家族成条村咁样嘅， 好夸张噶咁样。咁于是乎咧，即系因为冇办法聚集到咁多人啦，就系双方父母，哇，所以佢就话可能系疫症底下唯一觉得恭喜晒嘅一个对新人啊，觉得咁， 即系可以重拣啦，成个过。 系啦，因为冇办法，因为唔可以人聚集，唯有重拣咯。 系，同埋我觉得就系嗰个日子上不断调配啦。 系， 同埋就系我觉得即系钱银上嘅嘢都系，即系你嗰嚿钱你花咗出去， 即係婚禮之外，嗯、你可能仲有一啲配套啊嘛，你影嗰啲 pre-wedding 啊、嗯、租婚紗嗰啲，好多一啲都係有時效性嘅，可能個合約講明 within 呢一段時期裏面，你俾咗呢一嚿錢，你就可以得到相應嘅服務。咁但係而家疫症嘅關係，當你個婚期推遲咗之後，你所有嘅嘢，咦個合約已經個日子過咗，因為本身冇人真係會諗過咁樣樣噶嘛。咁嗰啲全部就要重新再去傾過啦。 啊，系啊，好多由零开始嘅事情啊，咁样。 系啊，即系你嚿嘢就使咗出去啦，我可以翻到几多嘢翻嚟咧？啲酒席嗰啲又系啦。 明啊，因为其实都系嗰嚿钱啊嘛，但系你见到嗰啲台又拆散晒啦，食物嗰啲又唔同咗讲法啦。 嗯， 我因为其实嗱，但系我觉得咧，即系虽然呢啲咁好听嘅说话，好唔似由我爸好讲出嚟，但系都系忍唔住想讲啦。我觉得其实某程度上系一个考验嚟嘅。 嗯，好唔衬， 系咪好唔衬啊？ 咁正面突然之间个人。 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咧，即系佢都系嗰啲正能量小天使嚟嘅。我哋嗌佢花名叫黑姆太郎啊，因为佢就系嗰种听日一定会冇事嘅，系咪啊？ 黑姆太郎 系啊，听日一定会有开心嘅事情发生嘅，即系佢真系嗰啲女仔嚟嘅咁。咁我哋就因为即系结婚呢啲嘢，但系觉得好麻烦嘅时候咧，就会去问佢，喂，你点睇啊？咁样咁，我觉得佢讲嗰个大家都可以攞嚟分享嘅，就系、是、如果你喺结婚初期曾经经历咗一件咁复杂嘅事情，即系咁难，即系要同咁多方去。商讨去互相迁就系啦，咁然之后又面对不断改变嘅大环境，又要随机应变咁嘅情况。啊，你哋两个都挨过去啦，咁我谂咧，结婚头十年应该唔会嗌交嘅， 都好保守地，都唔敢讲一世。 系啦，头十年啦咁样，咁第十一年开始可能唔记得咗曾经都共过患难，就开始嗌交啦咁样。我都话我唔会讲晒好说话噶啦， 硬系留翻个咁嘅底喺度啊！你个人系， 使乜讲？ 咁所以，而且我知道，即系而家又去到年尾，大家慢慢地亦都会 review 自己今年一啲嘅事情啦。 今年冇事发生嘅，自己问我自己。 应该系话大家都系共同嗰件事咯，只能够话。但系只不过系呢个疫症底下，究竟喺你生活上面嗰个影响大与小啊？会点样样？有啲人进步咗，有啲人被淘汰咗，咁样样。 如果你有一啲咧，即系喺2020年疫症底下咧，都好大嘅一啲嘅改变或者点样咧，欢迎你啊！无论系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IG 都可以烟薄锁地，我哋有谁冠名长期招募紧呢个听众嘅故事。 每日头半个钟讲任何嘢咧， 我都要讲。 到埋尾都可以咁样噶， 我都要讲呢一件事。 我哋今日呢一个题有冇勾起到你嘅共鸣咧？引发到你嘅共鸣，想拣一首歌嚟冠名赞助我哋，再引发其他人嘅共鸣咧？咁样 呢个你讲到我都讲唔到。 咁嘅话咧，你可以揾我哋苏动音乐 IG 同埋 Facebook。 系啦，依博所第一好想听你嘅故事啊。 系最紧要咧，就一定要拣一首歌去呼应翻你所讲嘅故事嘅。咁我哋啱啱讲完一抽嘢，我哋会拣个咩歌嚟呼应咧？呢只个题材呼应啦，歌词呼应啦，那个呼应嘅地点系非常之重嘅，因为佢讲到下年呢个东京奥运啊。 化了他手边经已没处束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细致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练好路边不再有花。生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见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再饮一下，怎会毫无代价？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明年即使有热血，错应错说又如何约定？曾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彰显，随意。 但最高兴那刻会现形，常在怀疑着以后是重重逆境，所以这样拼，这派对后难道你自在哪里休息，明年冇了就命无法肯定， 听过容祖儿的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东京人寿》。 我想讲一个很无聊的事情，话说其实容祖儿，即大家等了很久终于等到容祖儿派新歌了。我记得是有一天凌晨，即都是夜晚的时间有得听了，然后呢我有个 friend 就录了一条 voice message 给我，说喂祖兒拍咗新歌，咁佢係祖兒 fans 嚟嘅，咁祖兒拍咗新歌啊，東京人壽啊，你會好開心啊，咁嗰啲好新啊，咁啊講咗一班讚美啦，咁都真係好好聽嘅，係啦，非常之喜歡，多謝祖兒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因為我嗰時未嚟一次啦，同埋我聽完個 voice message， 我東京人壽，香港人唔瘦咩？點解東京人會瘦啲咧？ 东京人寿你是即接受的瘦？ 不是啊，是肥瘦的瘦啊、哦、我以为东京人寿、啊、香港人不瘦，香港人都瘦的啊，定是哪里人会再瘦？ 你跟东京好热是啊， 定是韩国人会再瘦一点？我真的想了好久、啊、东京人寿为什么这样？那当我见到那四个字真实的歌名的时候，即有种想煎巴自己的那种感觉，一巴都不够，是煎多几巴自己。 如果你说蛤，我买嗰啲保险产品或者睇广告冇听过有呢个品牌，我都仲明啊！即系你有中国人寿，你有咩？我都仲明啊！ 因为佢讲得唔系容祖儿新歌啊嘛，我同埋佢又唔系做保险嘅，我都知唔系讲保险。 系咯， 系、啊、冇事，对唔住， 太得意啦！ 作为一个音乐节目主持，可以讲个咁烂嘅关于歌名嘅 get， 我都几睇唔起我自己啊！ 证明你对肥瘦嗰样嘢真系 好 concern。所以佢叫烧味一定要系究竟肥差定瘦差，你好 concern。 我系走肥啊，咩肥啊，唔俾啊。 喂，但系呢首歌我话relate 到自己嗰样嘢，虽然佢未去到完全耽误咗一啲自己嘅计划啊嗰样嘢，咁但系因为我本身系 plan 咗真系去东京去睇奥运嘅嗰阵时，咁真系未试过。 系 咁一个少少人生嘅目标，一个 bucket list 咁样啦，想去现场睇到。咁而日本呢个地方本身中意，咁所以两样嘢摆埋一齐就好想去睇到。 明白。 咁而家人大咗，有翻少少资金可以做得到啦。系。咁的而且 请食饭咩啊？有钱请食饭。 冇冇晒啦，就系俾晒嗰嚿钱。 最紧要系请唔起你食啊，想食饱你好难。 咁所以就系啱啱呢一年就要延期嘅时候，一路都担心咁，冇啦，实过咗。咁去到下一年，其实。去到下年而家都唔知係咩狀況 嘅，係啊，幾時啊咁樣都唔知嘅。 係啊，同埋作為一個即係參與者，你會見到係唔係淨係去睇嘅人或者運動員好項目，因為運動員其實一個好大嘅擔憂噶。我人生花落去，我四年一次，如果冇咗我要等到幾時咧？我運動員嘅生涯。參即 同埋其實老老實實 減數嚟噶嘛，係 呢一年咧，佢哋應該都冇得做 training 噶嘛，因為個個要 stay at home 去即係避嗰、那個。肺炎啊，咁样，所以其实你又冇得练习，或者你有啲嘢你唔练一年，一年之后再攞去比，我真系唔知道有冇生疏或者点样，所以我都明白，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复杂嘅故事嘅发展啊，咁样。 但你唔好讲到喺屋企就做唔到运动啦，你咪想用自己讲嘅借口啊？ 都系嘅，冇得爆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89宗属于本地个案，当中17宗感染源头不明。今日是第四波疫情以来单日最多个案，累计个案突破6000宗至到6039宗。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养和医院可能出现小型爆发。一名由八月开始入住医院的77岁女病人，近日发烧气促，她是初步阳性个案，昨晚离世。曾经抢救她的医护人员要接受检疫，有病人要在病房接受隔离。这名病人一直有亲友照顾，曾经探望这名病人的家人近日不适。歌舞群组再多58宗个案，群组累计个案367宗。12名港人因为偷越边境被内地人员拘捕，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发布通报，表示12人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偷越边境案件侦查终结，依法移送盐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科大学生周子乐的死因言讯进入第十日，由事发时接报到场的救护员出庭作供。他说救护车驶往停车场期间，曾经两度遇上车辆阻塞，需要兜去另一行车路或者落车徒步前往现场。他表示当晚收到指示，指上礼楼怀疑有人堕楼受伤，于是沿着宝顺路回旋处进入唐明街，但途中发现前方有很多车堵塞，因此取道上德村内的马路，但到达广营角的之后发现有车违泊阻塞，他于是同同事徒步百多米前往上礼楼。他们到达停车场地下，由两名消防员带领抵达事发现场2楼。消防员怀疑伤者是从3楼堕下，当时伤者的面部朝天平躺，嘴角有接近干涸的血迹，右边眼角附近明显肿胀，但是没有明显创伤，评估伤者的头部、脊椎和盘骨受伤。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有近610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超过143万人死亡。日本东京都新增570宗确诊，创单日新高，东京都累计个案超过39000宗。南韩新增569人染病，连续两日新增个案超过500宗，累计超过32800宗确诊。德国的确诊病例突破100万宗，单日新增22800多人染病，再多426人不治，死亡人数创单日新高。当地由下个月起将限聚令人数由10人收紧至5人，但是部分州会在圣诞节稍为放宽。俄罗斯单日新增27500多人确诊，再创单日新高，其中大约7900人来自首都莫斯科。全国同日新增496名患者不治。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内陆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一、二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交通意外啦，喺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马古榄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西径村同埋官坑。重复一次啦，就是、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马古榄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挤塞嘅龙尾啦，分别就排到去西径村同埋官坑。咁至于较早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

我越睇咧就觉得我真系好靓仔，简直系靓住港九新界啊！你同唔同意啊？ 梗系同意啦，何止港九新界啊？你直情咧靓住全球啊！我哋介绍阿琼今日第一首拣嚟嘅作品《Pretty Lie》。 你可以讲系贴心伴侣，字典有一百种的情绪，句子里经典金句，啱我听就不作声，可以装作猫撒娇继续陶醉，以剪接交代错的时序，一本要收拾了双目合赞明，甜蜜消息随时看清。想質問揭穿遊戲，要優雅看過理解，不抱希望不會驚，總有一日的血腥，便只要徹底動情，就似人間失望不安的旅程，無謂掩飾，無謂造車。 其实又不是有心想呃任何人的，有些大话讲来哄下对方，感觉大家都开心一点不好吗？接下来张美仪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 Pretty Lie， 但是听得太多漂亮的大话，那个人呢可能都会变得麻木很多。 借口其实没沉默，明明说过的话不去做，所有人都说，所有人都错，我的灵感都被你淹没，心里悲伤自己害怕，所有爱是我。 就算多久，眼前一片空白，只有失望。我的朋友都有理由一直让我流泪想走，也想要走，从此以后所有朋友都快给我靠边，抽根烟撕破脸，没有的血 唱完 Julia 的作品，那个明星全世界的朋友都让我失望，而那种失望那种麻木是因为真的听得太多大话，不敢再相信任何人。但其实有些事你又逃避不到，因为有的时候有人的地方就可能会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在那里。 走下楼梯，在转角最近的便利商店，只是坐着，却不再期待的坐着。手中那杯室温的咖啡，比心还暖一点。只是看着车子一辆一辆经过身边，只是看着，像没有盼望的看着，也没有人说话。说出心底的话，人啊，真是一种麻烦的生物，呼吸要比说谎还辛苦，谁认真谁认输。人啊，笑着笑着怎么就哭了？爱情心比爱困还折腾，不清楚到底什么。 Ooh. 不愿透露自己的无助，却渴望被在乎。 拣你有田福音最新专辑《无人知晓》当中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人什么的最麻烦了》。其实有阵时咧，唔单止因为其他人，有阵时自己都会令自己失望。但系听完呢首歌之后，好似又冇咁憎自己。系嘅，有啲人可能会令你失望，但系唔好令自己失望，尤其是今年可能讲一啲前景啊，讲啲希望嘅时候咧，都有啲离地，但系希望大家都唔好放弃。 东别下来接一弯，快乐日常已匆匆流过。春花秋水缓缓落下，彼此间答应过分担，难过。呼呼吹气，怎么不见你？忘了日记，街灯都点起，但都别无期，如此凄美。芳草披间，意识间，印下那月那日。 Percent 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不日之约》，用呢一首歌约定你。约定你在未来再见之时都好开心地拥抱对方。主要是想约你去做一些以前未来一次做的事情，以前未必敢做的事情，或者可能是一些坏事啦。Serenie 最新作品。 最寂寞时，最落寞时，总有根刺想要讲你知，唏嘘也声叫着更坏的事，说着暂时爱恨离考试，这个天意想再讲你知，呼吸太轻震动宇宙的 Serenie 最新派台作品，那个名称要做更坏的事。 近期对澳洲的言论令人关注，今次决定可能不是基于澳洲业界做了错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对于发展中澳关系的立场一贯明确，始终认为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希望澳方多做有利于中澳互信和合作，符合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事，为推动中澳关系重回正轨提供条件。

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有机 无机， 有机 无机。 家俊，你喺度做咩啊？成地都系花瓣啊！你搣咩啊？ 究竟佢系有机定系无机呢？ 系拎张上嚟望下先。 嗱，有图有真相啊！ 吓，棵菜嚟嘅。 吓，你系讲紧棵菜系咪有机食品咋嘛？ 唔系讲咩啊？ 咁就要黐实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李慧妍、周家俊、赵善恩主持嘅《Sam 上创实验室》啦。 在时代交错的角，可以就此不不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 不想再在骚动音乐度听到搞笑嘢，我就想听音乐嘢。如果想听搞笑嘢，可以介绍你听三五成群。但呢度，我就希望呢个节目系纯纯正正嘅金曲，有金金得金金。 我想问呢，你几点有得听啊？我觉得呢，你呢个节目啊，好健康啊！ 逢星期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时段有金曲大恶霸，考你历届十大中文金曲经典时刻。 游戏王国， 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三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恶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出我爹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我哋要喺度听到音乐嘅。实实正正嘅音乐， 想话咧， 措手不及。 同埋最恐怖嗰样嘢，我想提下你，即系失聪咧，我哋冇得赔噶。你只系你赔俾我啫，你知我头先成个吓亲啊，大佬，我以为你鬼上身啊，主要系 我要演绎翻嗰个 promo 嗰个神水嘛，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我哋嗰个 promo 系玩紧啲咩啦？ 咩嚟噶？ 系啦， 即系考考听啊，考健康啊。 我推插呢个群组啊， 系啊， 你唔好再再 send 呢啲咁嘅信息啦， 信息 嚟 啊，就考唔健康。 系啊，get 到 get 到 ，get 唔到就由佢啦。 系你上网搵啦。 系啦，咁但系咧，真系嘅。嚟紧几个星期嘅大恶霸，我哋都会玩咧，同呢个十大中文金曲有关嘅问题。 劲啦，波士应该可以帮我服务八个星期啦。 唉，话晒你都系金曲嘅负责人啦，曾经都系。 唔系，从来都冇系过噶，负责人系好高职位。 系咪最大嗰个先可以叫 负责人？我叫做金曲刘罗啊，请叫我、哦、金曲小刘罗，多谢。系啊，但其实我都唔系好多，哦、我系第，可能第四十届开始帮手咯。 O、 okay, K， 之前都冇噶。 但系应该都要熟读之前历届嗰啲历史噶嘛，系嘛？ 唔系、 啊，之前咧问 Eason 嗰啲话啊 ，Eason 条片系我整啊，我应该要识噶嗰啲咁啊嘛。 系啦，咁因为咧今日咧啊 ，Benson 俾咗个考试范围我哋啦，就叫做系第一同第一去到第五届啦。 系， 咁嗰时咧我对住佢咧即刻讲咗啲唔出街唔出得街嘅嘢啦。 乜嘢啊？ 系啦，点解咧？因为金曲 咧，系 啦，因为金曲咧系由第九届开始先有影像部分嘅资料嘅。 之前嗰啲都系文字啊，嗰啲啊嘛。 所以咧，我起码都去到第九届之后咧，姐姐先知佢考嗰啲乜嘢。 我都要特登抄一抄图书馆，问一问公司啲同事咧，攞翻啲旧资料。 所以八个星期之后，分分钟其实最熟金曲嗰个咧系你啊，系啊，即系虽然你系我哋嘅新同事，但系原来你已经咁熟悉金曲，咁出年你咪可以做真正嘅金曲嘅大鳄。 喂，我哋唔好讲呢啲啦，我哋开始玩第一题啦，好嘛？唔想讲落去啦。 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咧，就系喺1978年举行嘅。 当年的得奖名单是以第1至25位依票数排名。要讲到当时最威水的歌手，就一定要讲郑少秋了。承接住当年武侠剧《你我罗尼西》大热，头十首金曲当中，他一个人包办了两首，包括了主题曲《你我罗尼西》和《誓要入刀山》。出现有两次啊， 两嚿嘢喎， 楚留香啊， 佢系嘅，你好直接会谂，但系佢有一抽噶嘛， 倚天屠龙记， 倚天屠龙记喎， 阿晴先，阿晴先，阿晴先，阿晴先罚球球， 乜嘢啫？得个字，咗叫之后反驳啊嘛。冇嘢可以反駁， 我已經慢咗半秒咋。 想喺呢度再聽到你嗰啲咆哮嘢、武俠嘢。OK， 係，喂，呢、這個我真係記得㗎。 你有冇睇過啊？ 梗係。聽過歌得唔得？ 哦，得得得，歌都應該聽過嘅。 但係其實咧，我好坦白講啊嚇，第一屆我好記得嘅得獎金曲咧，其實都唔係你頭先講嗰首。 冇錯， 我記得係小李飛刀。 嗯， 系有少女飞刀噶嘛？ 有 好多武侠歌啊，其实 系啦，嗰阵时候，所以其实你头先问嘅时候，我系心虚咗一下嘅、嗯，因为我喺度谂，唔系小李飞刀啊，应该咁样，系咯咁样。跟住另外一个咧就系、是、芬妮姐姐嘅《每当变幻时》。 哇，你背晒嚟噶？ 唔系，即系我净系记得，好坦白，我唔会话俾你听，我完全不得资料，但系我好记得呢两首，因为呢两首都系我而家好中意嘅歌，难得咁样咯。唱下啫， 唔係你唱曬成句啊嘛，你唱半句， 唔係啦，冇啲誠意， 唔係咯，唱埋落去啊， 好叻啊，點算啊？我真係覺得我自己 係咯，因為鄭少聰你一講起，我都已經係諗起嗰啲武俠片啊， 小李飛刀咯， 係啦，跟住所以第一下楚留香啊，瓊達喎，係啊，佢有楚留香， 小李飛刀好合理啊， 跟住第二下我都係諗起《倚天屠龍記》，但係比佢慢咯，啊， 哎呀，我即刻有翻啲信心啊，阿波成，你可能真係要幫我做服務做八個星期啊 ，Oh no！ 我哋俾个机会波成啦，第二条 我唔觉得系咁咯。 你谂下，我上个星期冇输，我都要俾人糟质。 咁好睇， 正所谓此仇不共戴天。 咦，阿琼开始发现到呢个游戏系玩紧啲乜啦？ 系玩紧佢啦。 金针奖嘅设立咧，就系由第四届十大中文金曲开始噶。而第一位得奖的音乐人就是 Airfire， 在第一届至第四届十大中文金曲期间，他每年都有三首以上的作品获选，不但只是实至名归，更加可以说是粤语流行曲的翘楚。想清楚才好答啊， 顾家辉。 喂呀，我都諗到係顧家輝，但我諗住問多少少問題先。 做咩要問問題啊？你之前點對我嘅？以我咁記仇嘅性格，你覺得我會留你一條全屍？ 因為有好多 hints 令到我已經知道係顧家輝，即 係包括個 reverb 都做得唔好。 係啦，顧家輝鼓，聽到顧家輝嘅顧家輝鼓， 喂，呢個唔關我事啊。 個輝同埋個鼓啊， 係啦， 電腦嘅問題。 第二就係佢好強調音樂人啊嘛，即係佢唔係講歌手啊嘛。咁你已經諗啦，咁嗰個年代最勁嘅音樂人。即係除咗作即係作曲嘅，譬如顧家輝先生啦，咁你作詞譬如黃沾先生嗰啲都係，咁同埋嗰段時間極高產量噶嘛，我細細個係睇黃沾顧家輝演唱會大噶嘛，因為我屋企係咁播，咁你又知道嗰啲好多當年好出名嘅歌，而家點解識嘅？因為我爸媽成日喺屋企播。咁你要知道好多作品咯、啊，嗰陣時 係我冇記錯咧，頭五屆啊嚇，講緊十大中文金曲頭五屆咧。顾家辉先生得奖的金曲已经有20首左右了，即是有20首的作品都是他作的。 冇错。 你想想那个比例是非常之高。哎呀。 喂，我呢不如这样啦，我觉得太容易啦，契女太容易啦。我觉得为了表达呢，即是你对港台那个忠心同埋对十大中文金曲那份热爱。不如这样啦， 扑心扑命。 考一考你啦，第四届入面呢，顾家辉先生有哪几首作品是得奖的 呢？这个难啦、啊。因为嗰段时啲歌你都 系，如果唔系头先我题唔当啱， 我系咪可以补答啊？跟住 可以补答。嗱，我俾埋提示你啊！不如咁讲啦，你觉得佢同郑国江先生合作嘅作品攞奖多，定系同詹叔黄沾合作攞奖比较多啲？ 郑国江。 你又真系清晰噶、 去到呢度咋，所以好彩你头先唔系真系叫我讲歌名咋，因为真系唔系我讲得。 咁系有边几首啊？ 有边几首？ 嗱，第四届啦。除了攞呢個金針獎之外啊，顧嘉輝有鄭少秋的《做人愛自由》是攞了獎嘅，咁啊跟住仲有關正傑的《醉紅塵》是攞了獎嘅，同埋欣妮姐姐的《東方之珠》，即係呢三首一定聽過曬啦，係、嘛？ 東方之珠。 是啱，你是唱得啱啊，但 是 唱得 好 啊，你明唔明啊？ 呢只歌我喺北京听嘅，第一次听。 系啊。 嗰阵时我同我屋企人去北京即系探亲，有个亲戚喺嗰边长住做嘢。咁嗰阵时我哋就两个 family 一齐去啦。然后去到夜晚咧，做咩？唱 K 啦，梗系。咁然之后有一啲旧嘅歌，点解会识？亦都头先除咗我屋企会播之外，就去唱卡拉 OK。僆仔我冇儿歌唱噶嘛，佢哋就会唱啲咩《皇后大道中》啊咁。另一只咧就系呢只《东方之珠》，因为佢比较慢版啊，同埋啲歌词好易记，咁所以佢哋唱点样唱都好啦。你一定會記得呢隻歌，咁我就知道原來有一隻咁嘅歌存在，就叫《東方之珠》。 我記得我係好似小學嘅時候咧，啲 Miss 阿 Sir 教話係講香港噶嘛， 係 咁，所以之後嗰陣時先知，因為我之前仲識一首講香港嘅 香港香港， 仲有 香港靠戀香港。 Sorry， 其實我想話呢個節目雖然話係音樂節目啫，但係都唔代表我有咁多黐線喺度咯。 係嗰句啦，我 懷舊黐線音樂節目，我哋係 喺呢度聽到嗰啲搞笑嘢。 耶！嗱，我實不相瞞，我真係已經諗掂點樣懲罰你㗎啦。 哦， 係啊。 第四首係咩？頭先係咪仲有一首啊？ 第四屆係有三首， 三首啫。OK， 歌曲嘅啫，係啦。咁啊，同埋就係第一屆嘅金針獎設立就係第四屆嗰陣時候，顧嘉輝嚟攞到嘅。 所以嗰陣時都定立咗金針獎。真的是樂壇這個最高殊榮，是表揚緊或者是都是想感謝翻啦，即係對樂壇最高層次的一個貢獻嚟嘅。 突然好似上了台， 跟住你知唔知？ MC、 你知唔知而家要講咩啊？我哋明年再見。 嗱，不如咁啊，我 extra 再問多條啊，瓊而家唔得戚咧，我好想係咁考起佢。上一次金針獎係邊個攞？ 達明咯。 哎呀，真系考你唔到，不过你有份喎，嗰届 我有份啊嘛。 哎、我觉得我侮辱咗你添呢一下， 就系、 是、对唔住啊。 咁最新一届会系边个啊？攞金针奖？ 呢个我唔知。 今年咧？下年咧？ 你想害我冇啊？我话俾你答明之前系边个都得啊？ 边个啊？ 太 极 咯， 呢、這个我都记得。 系啊，因为你有份上台颁奖噶嘛。 我喺现场咯， 咁你记唔记得第45届啊？ 我应该记唔到住，因为今年都系第43届啊嘛。 好嘢。好嘢，好嘢！下一题，下一题。喺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史上咧，系曾经有歌曲试过再次攞奖噶。呢首就系陈百强嘅《阿莲莲》。呢首歌除咗系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嘅得奖歌曲之外，更加喺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当中得到最佳中文广告歌曲奖金奖添。点啊？呢、這个真系好容易啊！听你哋头先靠听声噶嘛？ 呢、這个都做得唔好。 系咯， 都 中都中噶。 系咪涟漪啊？ 系啊。 哦。唉，俾你扳回啊！嗱，不如咁啊，而家。阿波， 我头先讲得出啊，呢个 reverb 都做得唔好，证明我一早知啦，即系为咗俾你留翻少少颜面咋。 我都系听个 reverb 估到嗰两，因为听得出应该两个字或者一个字。 跟住即系鱼 鱼咁样。 一个计划就系一个败部复活嘅计划俾阿波。 吓、啊，即系点啊？ 俾多一条问题，如果阿波答得中，你哋就打我。 你黐线，我最憎打和噶啦，依家你知唔知？ 呢一个喺呢一个最佳中文。广告歌曲奖的金奖入面呢首《涟漪》啊，系边一个嘅广告？ 我真系唔知道， 所以佢唔会赢。 所以我真系唔会赢到，因为我头先系谂紧。 你记得都好啦，你都唔可以咪前讲出嚟嘅，如果唔系你系卖广告 嘅。系生活 系俾你讲到咗系咩 类 型？ 因为你唱晒成只都未估到啊，应该系咪嗰啲咩家事香港嗰啲 feel 啊？ 其实呢一个奖项讲紧第22届，大家都应该好细个，其实都应该冇乜印象。 其实第五届嗰阵时我仲细个，唔系未出世。 头五届都未出世。 大你好细，我心谂细成咩地步？系一个 particle 都未 系啊，一个生命体都未成为啊嗰阵时。 但你阿爸阿妈嗰时识未噶？ 你讲佢识未嘅意思系 认识对方未啊？你想我讲乜嘢啊？呢、這个钟数 唔系啊？佢哋识呢只歌未啊？以为你话佢哋识听歌未啊？咁样 认识彼此未噶？ 我真系唔记得咯。 七八年， 一九七几年， 七三一 廿零岁，应该识噶啦，应该认识噶啦，互相。可能系佢哋定情嘅歌唔出奇啊，涟漪呢啲。 喂，我唔想听你哋屋企嘢啊！我 讲 翻金曲嘢。 我想 听 金曲嘢。 我唔喺度，听到。屋企嘢，无聊嘢， 太低你啲。 我哋想听纯纯正正嘅音乐， 有咁得金咁金咁金。Mission completed。 好啦，宣布今个星期大恶霸嘅台柱。系阿 K， 你不如咧一次过咧宣布晒咧嚟紧八个星期都会系我啦，好 你唔好咁老定， 赢得好闷啊！曾经有人连赢三个星期之后就好闷啊，我预期得到未来八个星期都会好闷啊，不过唔紧要啦，我哋讲咗今个星期惩罚先啦。 好啊， 其实未来八个星期全部我都谂好噶啦。 唔系嘛？ 讲咗今个星期先咁样，我对你真系好好，我已经将个惩罚所需要嘅物资啊。你需要睇嘅啲嘢，全部幫你準備好曬。 仲要睇啲添啊！ 係啊，嗰只嘢要睇噶啦。 佢贏，為咗贏好隆重。 係啊，冇錯，因為上個星期我明明係打和都俾人做啫，呢件事我耿耿於懷。 唔該，以為成個節目最用力就係呢一 part 啊！你 最俾心機就係呢一 part。 為咗呢一 part 而玩。 平時嗰啲人頭嗰期嘅啫。 而家太明顯啦，嗰個力用得。 好，今日阿瓊贏咗大惡霸金曲大惡霸添啊！仲要係我要波成幫我表。演一 part 舞，咁嗰 part 舞咧系一分钟嘅咋，我连嗰个教学嘅版嘅 version 我都帮你拣埋噶啦，好唔好啊？嗱，你咧而家唔好谂咁多住，系有少少性感，系有少少女性化，但系我觉得你都 handle 到嘅，好唔好？好简单，你而家唔好咁担心住，你安乐啲，做埋一间个 EDM Friday 先，做完之后七点，我哋骚动音乐 Facebook 同埋 IG。我仲要俾啲时间你练，好冇？练完之后， 我后悔啊！我 点解冇后好后悔冇认真了解过你公司嘅金曲嘅呢个历史？ 唔系好后悔细个冇学跳舞啊！ 系啦，咁我哋就有机会咧，大家可以一齐欣赏下波成跳蔡依林嘅作品啊 ！Oh no！ 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2020年，我想对大家来讲都是很坏的一年，但是没有更坏，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今年大家失去了很多。今天体育界有马拉多纳的离开，而电子音乐界呢，今年亦都失去了一些很出色的音乐人。所以今天这一集的 EDM Friday Mix 将会找来他们的音乐，和大家一起回顾这两位的音乐人的作品。第一位呢，就是在早几日嘅啫 ,11 月23号原名叫做 Garrett Lockhart 嘅呢一位 Techno 嘅音乐人 ,IO 嘅离世。佢离开嘅时候呢，只係得30岁嘅啫。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咁自己感触大，就因为自己今年都係踏入30岁之年，而佢 IO 就离开咗我哋啦。一首为大家揀嚟 IO 嘅旧嘅作品，名字叫做 Death by Techno。 去到呢一刻听返即係呢一首歌，听到呢个名字有一种複雜嘅心情嘅。咁 IO 喺 Techno 界都有好大嘅影响啦，所以佢嘅离开呢，好多电子音乐制作人呢都有表达一啲挂念嘅。特别係同佢合作过嘅 Jaws 啦，甚至乎喺 IO 都讲过佢好仰慕嘅 Deadmau5 都有讲过一啲回忆挂念嘅说话嘅。在过去这段时间 keep 住都有发表一些新的作品，特别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他上年开始所搞的一个 project 名为 444， 即是444。这个444的 project 其实是由三张 EP 为一体的一个 project 来的。追溯回就是对于 IO 来讲，他的电子音乐的根源是来自哪一度。第一张出的就是叫做 Acid 444， 即是 Acid 其实是一种即是电子音乐里面的一种声音啦。咁啊 ,IO 都讲就是这一种声音是很影响到日后甚至乎现在 Techno 这一种音乐类型的发展的。所以就成为了他这个 project 的第一张 EP。 而家听紧嘅呢一首咧，就系、是、第二首 I.O 嘅作品啦，叫做 This Is Rave， 嚟自佢444呢个 project 第二张 EP 叫 NRG 444嘅专辑里面一首歌。而 NRG 系代表住即系 energy 啦，亦都系呢一首歌里呢一只 EP 里面嘅歌咧，多啲 energy 嘅重 beat 啲嘅 techno 作品嚟嘅。呢、这个444 project 去到第三张 EP 是今年发布叫 AM444， 咁啊就比较一啲 soft 啲啦，展露到 IO 个人比较柔情一啲 emotional 啲嘅一面嘅一张 EP 嚟嘅。咁但係点解係揀444呢个数字呢，就是要讲返 IO 当初点解会想成为一个电子音乐嘅 artist， 就是因为当年去咗一个非常之神秘嘅一个空间，就是一啲地下嘅你当係 club 又好啊 bar 又好啦，当时个门牌就寫住 444， 俾当时里面嘅氛围吸引咗，而令到佢立志要成为一位 artist 嘅。而家嚟第三首 IO 嘅作品呢，就係、是、其实喺佢过身前几日先推出嘅作品，叫做 Castles in the Sky， 係属于佢嘅遗作嚟嘅。而家再听住呢个作品，听住一啲歌词，心里面係一种沉重嘅感觉，唔知係咪佢一早已经将佢心里面嘅諗法放咗喺呢一首歌里面，放咗佢嘅作品里面呢。 Do you Don't you be afraid. Four, three, two, one. 有啲听众都话：，哇，今日个 topic 好似有啲灰，都系嘅。但我觉得有一啲嘅音乐作品系值得被人系听得到嘅，亦都有啲名字系需要被认识嘅。即使佢可能已经唔再喺呢个地方都好，但系佢哋所做嘅嘢，所遗留落嚟嘅作品咧，大家系会永远记住嘅。另一位都系今年电子音乐界失去嘅朋友，佢嘅名字叫做 Cookie Monster。离开嘅时候，31岁，系一位 dubstep 界嘅朋友。到呢一刻啊，你听住 dubstep 嘅歌都仲未识得欣赏，咁其实 Cookie Monster 喺即系 dubstep 喺即系呢个世界里边仲未被大家咁喜欢嘅时候，佢已经系其中一位好努力咁样推广啦，同埋制作 dubstep 呢一类音乐嘅电子音乐制作人。而家听嘅就系嚟自佢2016年嘅作品，名字叫做 Damn。唔知你透过收音机又或者喺 App 嗰度听唔听得到好仔细里面所用到嘅一啲 effect 啊、sample 啊、vocal 等等。如果一首歌就系一个故事、一个旅程嘅话咧，呢一首 Cookie Monster 嘅作品 Exterminate 咧，就系一个恐怖片嘅旅程嚟嘅。因为 Cookie Monster 话佢自己好鍾意60年代嗰啲科幻片啊 ,B 級片，咁所以呢会俾嗰陣时嗰啲嘅风格呢所吸引到同埋影响到。亦都因为咁啦，佢喺呢一首 Exterminate 嘅呢首歌里面好刻意营造一啲好似恐怖片嘅一啲音色嘅。 There has been reports of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caught in broad daylight. World leaders are currently in a panic meeting to discuss the world's future. World leaders say that this is the final countdown for an attack on Earth. The world is in danger. The safety of the world is out of our hands. 听到咧，每下好重力嘅 bass 咧，就系营造紧一种好似有只怪兽一步一步咁样喺后面追住你嘅嗰种紧张压迫感啊！今日最后一首为你揀嚟嘅歌就是 Cookie Monster 的2010年的作品，名字叫做 Ginger Pubes， 被认为 Dubstep 很标志性的作品之一。呢首作品我觉得比较贴近真系早期啲喺英国嗰边 dubstep 嘅声嘅，你听到就比较 clean 啲啦，冇咁多嘅 effect， 就主力系嗰啲即系啲 subwoofer 嗰啲声啊，嗰啲嗡嗡声咧，就系似系嗰阵时嘅嘢多啲嘅。因为2010年如果计翻我冇记错嘅话，嗰阵时系呢一类嘅音乐喺欧洲盛行啲，差唔多好似开始去到美国嗰边咧传入嗰边，有一啲电子音乐制作人开始去将佢改良噶啦。如果你想听一啲再旧啲嘅 dubstep 嘅一啲作品，你可以试下 search 有一个叫做 Scream 嘅朋友，佢有一首叫做 Midnight Request Line 咧，嗰一只咧就系一啲再旧啲、再 raw 啲嘅 dubstep 作品。讲翻 Cookie Monster 嘅故仔咧，其实佢喺上年嘅五月嘅时候，有曾经咧有出过一啲 post 喺网上面，就话佢需要休息嘅，因为佢要照顾自己精神嘅健康啦。咁啊，因为压力好多，佢话嚟自就喺个网络嘅世界嘅。咁喺上年八月份佢又复出翻，亦都开始制作音乐啊、行 tour 啊、剩等等。咁但系估唔到就系喺2020年嘅10月2号咧，系以31岁之龄咧就离开咗大家啦。其 实喺电子音乐界里面咧，佢哋一班嘅 artist， 佢哋嘅压力嚟自咩咧？嗱，每人工作都有压力，佢哋嘅压力就嚟自于要不断走 tour 啦，亦都要创作音乐嘅。嗰种压力大到系点咧？因为佢哋要飞唔同嘅国家，所以成个生理时钟系乱晒噶啦。我哋过嘅大除夕可能一年一次，但系佢哋有机会系喺地球嘅东面搞完一个倒数 party 之后，再飞去西面，再嚟另一个嘅倒数 party。所以另一位非常之有名嘅音乐人啊 ，Vichy 嗰阵时一个纪录片都有讲到，就系呢一啲 tour 咧，对于佢哋嚟讲系非常之大压力，同埋身心都交瘁嘅。所以无论今年几坏都好，希望大家都要照顾自己嘅精神健康，同埋珍惜身边嘅人，唔好去到失去先至珍惜啦。